放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呢个咧就系鼓励慢读细读嘅一个节目啊！ 慢读细读啊，秋婷你都唔使讲得特别慢嘅，我哋又要讲得快啲，因为咧即使系细读一篇作品咧，有时真系要讲晒里边嘅精彩嘅地方啊、背景啊等等咧，半个钟头我有时觉得都系唔系好够。 冇错，其实上一集咧，我哋有提过咧，第一辑咧有介绍嘅作家咧都难免重复，今辑咧都会介绍翻嘅，因为咧作者咧都有好多好值得推介嘅作品噶嘛。 系啊，太多精彩嘅作品啦，咁我哋今次。要介绍的陈映真呢，就是上一集我们都出现过的作家了。上一次我们讲他一个短篇《我的弟弟康雄》，最近呢陈映真在16年的11月离开了，然后呢很多人都会写一些怀念的篇章，讲到陈映真的小说怎样影响一代人，无论有青年时期的文学启蒙的角度，即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读陈映真的小说啦，或者是他怎样去讲台湾社会的变迁啊，或者呢他的人间的杂志，这本很多人都会提及的很特别的摄影杂志呢，他怎样由一些报道令到知识分子或者是读者呢更加去了解一个写实的人生，那他往往呢都是用一些非常之强力的有逼力的这些黑白照片呢去描写各个阶层的面貌，咁亦都喺杂志里面的报道呢亦都好多写实的题材，就係、是、开始咗写实报道或者喺副刊的空间里面呢，令到人觉得要透过文字透过文学多了解社会呢个方向。 嗯，咁我谂咧，陈映真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佢曾经系因为佢嘅作品啦而要入狱，即系要坐监噶。 系啊，呢件事咧又系以我哋今日嚟讲，好难想象啦。我亦都好庆幸香港系未发生过一个因文学而要坐监嘅事件啦。咁但系当年咧，陈映真就系因为罪读鲁迅啊，即系大家一齐读鲁迅，咁就同当时嘅台湾嘅政权咧吓，就系认为佢系读咗译嘅文学作品啦，然之后咧系入狱好长嘅时间。我哋今日慢读嘅呢篇作品咧，就系佢出狱之后冇耐嘅一个早期嘅作品，就系1964年发表嘅《将军族》呢个短篇啦。 其实咧，呢个《将军族》咧系佢出狱之后冇几耐发表呢个作品啦。咁啊，曾经咧出版嘅时候咧就系被禁查。 嗯， 你觉得个原因系咩咧？但系我睇完呢篇作品之后，我又睇唔到个原因嘅。 即系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就系话而家我哋好难想象文学系会大件事到要查禁啊，或者是要入狱的。我希望未来我们都不会再有这些的情况啦。咁但是在陈映真的小说里面，其实他表面上好像只是写一些低下阶层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呢他亦都会牵涉到一些本省啊、外省啊，或者是台湾的历史背景怎样令到即是一些大众受到苦难，咁可能都会触动到一些政治神经的啦。咁但系我觉得陈映真最可贵嘅地方就系，无论呢啲小人物系本省人、外省人，佢哋最后都系人，即系离唔开一种人对生命基本幸福嘅追求啊，或者系互助互爱嘅价值啊。呢、这个就系超越咗政治嘅反应。 咁其实陈映真嘅作品都唔少啊，点解咧你就会拣选呢个《将军族》嚟去介绍俾我哋听众咧？ 嗯，因为《将军族》呢篇小说咧，我觉得佢有好多好特别嘅手法嘅。第一就系佢同将军系完全冇关嘅，基本上 我都系咁谂。 因为其实咧，我都好怕睇好多政治啊、战争啊之类嘅背景嘅小说嘅。咁但系《将军族》咧，其实就唔系讲将军，但系佢又好特别，系将军一族咩意思呢？吓，佢讲嘅系关于生命嘅荣耀嘅故事。咁但系正正就系一群最没有荣耀、最受伤害同侮辱嘅低下阶层嘅一群。咁其实咧，佢就系讲一个由 大陸去到台灣嘅，當時好多人都係有呢一個背景啦，就是跟隨國民黨去到台灣嘅一個中年男人。咁佢加入咗一個康樂隊，即係好似啲勞軍嘅娛樂嘅銀樂隊咁樣啦，就係、是、吹喇叭嘅。咁佢就認識咗一個15、16歲嘅少女啦，咁就叫做小手丫頭。呢、这、一個小手丫頭咧，不甘被佢父母賣做娼妓而逃出嚟嘅，咁就嚟到呢一個康樂隊裏面咧，就做指揮啦，唔肯翻屋企。咁但係咧，好景不常，咁因為佢逃走咗出嚟，而且咧佢屋企又收咗人哋25,000台幣，咁就要捉翻佢，否則嘅話咧，佢妹妹嘅命運咧就好堪虞啦。咁所以呢個小手丫頭咧，去到故事發展嘅中間咧，佢就同三角臉呢個中年男子講。我要翻屋企啦，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唔单止屋企啲田会冇晒吓，我妹妹都会同我同一命运。咁喺呢个时候咧，呢、这个萍水相逢嘅中年男子三角脸咧，佢冇讲过任何嘢，其实只系喺第二晚咧，就将佢成本嘅存折摆咗喺小手丫头嘅枕边，咁就离开咗啦。咁一流浪咧，就流浪咗5年。结果小手丫头就攞咗呢个有30,000元嘅退伍金啦，即系呢个三角脸嘅一生嘅积蓄，咁就翻咗屋。咁好可惜呢，佢都係逃唔过再一次被卖嘅命运，唔单止再要出卖自己啦，甚至乎呢整盲咗一隻眼嘅。咁之后呢，呢、这个小手丫头就还晒所有钱之后呢，佢就决定周围去搵返呢一个三角脸，到处去寻找佢。咁去到最后终于被佢搵到啦。咁搵到之后，但係已经过咗好多年啦，咁就呢、这个小手丫头已经长成一个更加标志嘅模样更加好嘅姑娘啦，咁而三角脸呢就已经系半秃嘅，即系个中年啦。佢开始嘅时候就系40岁，咁就之后去到中年啦。咁佢哋再遇之后，大家都觉得有一啲嘅领悟。当初呢讲到佢要争人25,000元嘅时候呢，三角脸讲过呢，即系讲笑咁样，即系话如果我帮你还钱，你系咪就唔使返去呢？咁小手丫头就话如果你帮我还钱系啊，咁佢话我可以做你老婆㗎咁样。咁但系呢、这个当然一句笑话啦。咁多年之后佢哋再重遇呢，大家又諗返呢件事，即係话系咪可以一起呢？咁但系呢佢哋各自都话，即係我嘅一生呢好似已经系一个腐化咗腐坏咗嘅人啦，唔可以一起。咁然之后呢三角脸话，如果你话你自己系腐败咗，咁我更加腐败啦咁样。咁其实佢亦都系一个有嫖有赌嘅独身汉啦。咁最后佢哋做咗个决定嘅，咁就系希望呢我哋来世可以再见啦。咁到时候呢我哋就好似婴儿咁干净。我觉得呢句说话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好令我感动嘅，即系虽然人唔一定要相信呢个循环嘅思想啦，咁但系呢到时我哋就好似婴儿咁干净啦。咁然后呢之后一日，咁就有人发现佢哋呢喺甘蔗田里面呢见到呢一个三角脸嘅中年男子同埋呢小手丫头排得好整齐嘅尸体。呢段呢亦都系成篇小说下将军族最精彩嘅一段嚟嘅。咁亦都系点题啦，就系话点解成篇小说都冇将军㗎喎，就叫做将军族呢？咁就系因为呢呢、这个小手丫头呢都着咗个康乐队嘅制服。咁、那个制服嘅好似一个军服咁，就深蓝色绣咗一啲金线咁样。而且呢佢哋死嘅时嘅样呢，就系将手交搭喺心口嗰度，就系、是、好端正。咁而发现到佢哋嘅农民睇到就话啊，你睇下佢哋好似成个将军咁样，即系嗰种荒谬嘅尊严，佢一生都冇尊严，就只有喺呢一个佢自己决定自己嘅命运最后嘅一刻咧，系俾人觉得好似好有尊严嘅一个将军咁样。咁其实呢个将军族，头先我讲过点解会加个族字咧，吓就会令我哋联想到，其实好似三角脸或者系瘦小丫头呢一种嘅人物咧，可能系无数咁多嘅，吓即系佢哋系一个族群嚟嘅。佢哋当然唔喺在生之年系可以做将军啦，咁但系佢哋唯一可以得到尊严嘅时候，可能就系佢哋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咯。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可以听一段啦，咁就系听翻呢个将军族嘅结尾，咁然后翻嚟我哋再讨论啦。 他抢去伊的太阳眼镜，看见伊的左眼帘收缩地闭着，伊伸手要回眼镜。四平八稳地又戴了上去。伊说， 然而我一点也没有怨恨， 我早已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你一面。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我增购给他们的数目，又积了30,000元。两个月前才加入恶社里，不料就在这儿找到你了。 小瘦丫头， 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 伊说，笑了一阵。 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幸了。 下一辈子吧， 他说。 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 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桑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波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伊大声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里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两三指的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的欢乐影子在长长的波堤的那边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在借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一个骑着单车的高大的农夫，于围堵的人群里看过了死尸后，在路上对另一个挑着水肥的矮小的农夫说： 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 咁啱啱咧就听咗咧陈映真嘅作品《将军族》嘅结尾啊，咁我听到结尾咧，其实最尾嗰一句咧就系、是、于是高大的和矮小的农夫都笑起来了。其实点解又要写高大的同埋矮小的嘅咧？就咁话两个农夫咁样唔得嘅咩？ 秋婷，你有冇啲咩联想咧？我又想问翻你，即系你觉得一高一矮会令你联想起乜嘢咧？ 一高一矮啊，点啊？ 其实呢个 谂唔到添， 冇我哋 老师谂唔到啊。 预见文学咧就冇咩标准答案嘅，咁咧就都系预见啲乜嘢，咁就睇下自己心里边系有啲咩感受啦。三角脸同埋小瘦丫头，其实俾人感觉都好似一大一细咁样吓，咁所以我觉得佢有一个对照咁样吓，就系喺最后发现佢哋嘅时候咧，将一高一矮嘅农夫嗰个嬉笑感或者系荒诞感咧，系再夸张啲，即系睇到最后咧，佢逼你觉得系好似一个喜剧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将军族嘅呢一个结尾啦吓，即系话两个相濡以沫嘅小人物，无钱无财无势无力，一个中年，一个就系少女咁样，佢哋最后嘅自杀本来系一个悲到不能再悲嘅故事，咁但系佢就想用一种好似小丑咁样嘅角色或者系语气去结束啦。咁呢个我哋都可以睇到，就系陈映真嘅写实咧，充满咗好多文学性喺里边吓。咁譬如话呢一种反讽嘅文学性，我哋讲最冇尊严嘅人，俾佢一个将军嘅光荣。咁其实呢个结尾咧，都有好多人去讨论嘅。我唔知秋婷，你觉得睇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好突兀啊？ 会，绝对会， 或者系觉得唔真实啊咁样。作为读者咧，你讲嘅突兀，譬如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个突兀嘅地方系乜嘢咧？ 突兀嘅地方系点解会突然间死？系完全冇预兆、冇征兆之下咯。 嗯， 即系冇一个自杀嘅动机嘅感觉到，佢哋两个。 系呢、這个都啱嘅，即系大家觉得好似之前冇讲到好沉重喎、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即系头先我哋选读嗰一段咧吓，我话令我觉得好感动嗰句啦，就系话下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即系话喺现世里边充满住各种污秽啊、苦难嘅世界咧，我哋冇办法可以一齐噶啦，唯有下辈子啦。咁呢个已经系暗示咗有咁样嘅结局。咁但系结尾里边，头先我讲话好多人去讨论，就系话究竟佢哋点样自杀嘅咧？又唔见有啲咩空气可以即系令佢哋自杀啊咁样。咁所以有人就讲话，其实更加写实嘅结局会唔会系呢两个人最后系一齐咧？咪相濡以沫咯，咁都得噶。咁另外咧，一个就话都系分开啦，佢哋见完之后又再分开。一个咧就系自杀。咁我唔知秋婷你自己听完呢三个可能性，你又会唔会拣到？觉得边个会好啲咧？ 我觉得好难揀。我成日都觉得呢、其实故事嗰个结局呢是读者唔应该挑战嘅。 是。 是啦。 都啱嘅。咁即係作家嘅结局其实都有佢即係不可改变嘅地方。我自己都觉得係即係话你去联想如果两个人即係话好啦我哋互相扶持咁唔系唔得嘅。咁但係我哋都可以諗到各自背负咗嘅人生里面嘅伤痕啦或者系自己本身嘅条件状态都未必可以一齐嘅时候啦。咁呢个所谓嘅勉强一齐呢可能有啲太理想主义啦、即係好似好人有好报啦咁样。咁就反而嗰个力度冇咁强。咁如果你话两个人最后见到之后呢都系分开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向万恶嘅命运同埋世界屈服咁样即系话都系认命啦咁样。分开咁各自孤独咁生活呢我又觉得好难堪即系好伤感。咁所以呢我再諗返呢始终我都系好鍾意陈映真讲嘅呢一个结局。咁就系佢哋一路行头先我哋睇到最后啦佢唔系自杀啦喺甘蔗田嗰度。其实佢哋讲话下辈子啦我们像婴儿那么干净之后呢就沿着波堤向深处走去。咁就一边呢吹起呢个王者进行曲大家都可以搵返嚟听有好多版本嘅喺网上即係无论系唔同嘅乐器去吹奏啦。咁就系一种 marching song, 即係好精神嘅咁嘅一个王者进行曲。咁但系呢度一路听嘅时候呢亦都会令你觉得好伤感即係话佢哋人生最美好嘅时间可能就系佢哋临死嘅呢一段啦。咁然后呢就喺堤上搭着正步左右摇晃依大声地笑着取回祭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前面也走着正步。咁然后呢就年轻嘅农夫同佢哋招手啦向他们欢呼啦两两三三隻狗呢就喺四处吠起来。即係其实好荒谬㗎即係最人生我哋走一段啦一起搭正步开始咁样就去行一段。咁然后第二日就发现咗佢哋嘅尸体啦。咁但係我唔觉得呢个係好沉重㗎其实反而係好似一个仪式。咁而呢个仪式呢亦都可以同将军族嘅开头呢做一个对比。其实开头都好特别㗎就係讲十二月里面有一个好天气。特别在出殡的日子太阳是这么绚烂地普照着都令到丧家的人蒙上一层隐蔽的喜气即如果出殡的日子突然间好天气办丧事的人会突然间有一种很隐密的喜气为什么会这样呢照计就不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有少少首尾呼应就是说虽然外人睇三角脸同埋小瘦丫头最后系好似自杀嘅一个咁嘅惨剧。但系呢人生里面系你觉得系最悲伤嘅时候可能系一个圆满嘅隐密嘅喜气喺里面都唔定。 其实呢你觉得个结尾呢点解又系死亡呢会唔会其实系对现实嘅一种抗议呢同埋普罗呢对于自杀嘅印象都系会觉得懦夫啊怯懦啊逃避现实嘅一个諗法但系睇完将军族嘅结尾之后呢相信大家都唔会感受到呢一种嘅氛围㗎嘛。 可能我哋都会睇到嗰个时代嘅差异啦。而家我哋讲无路可走呢其实都仲有好多路可走嘅相对地。但系喺呢一篇里面呢我哋睇到两个小人物虽然佢唔系好复杂嘅思想或者系好似知识分子咁有好多层面嘅磨难但系喺佢哋嘅人生里面譬如佢哋中间有过几次嘅约定嘅即係话呢个小瘦丫头同佢讲话佢争人钱咁要返屋企啦呢个中年男子呢就同佢讲话你唔会明白㗎啦咁佢就话我明白你 我会体会到。咁另外呢就係、是、小宋丫头呢佢亦都同过呢个三角念讲呢就话你唔会明白一个人被卖系咩滋味㗎啦。咁佢又话我会明白。咁最后其实佢哋两个人系点样去体会到呢佢冇详细去讲㗎即系喺重遇嘅时候。但系我哋都会知道喺三角念嘅角度佢终于明白被卖系咩回事就系佢将嗰个退伍金嘅存折俾咗啊小宋丫头之后自己一个人喺出面流浪咗五年。喺呢五年里面佢流离失所或者系佢諗返佢抛妻弃子喺大陆然之后跟国民党嚟到台湾其实都可以系一种被政治或者是他所谓的国家政党政权出卖的一个过程即是没人理他们之后过了来会怎样即是所有的理想完全都是假的。咁而小宋丫头亦都有所谓的领悟就是我觉得是好像当初就是他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单身汉三角恋就算出钱给他都是想娶他做老婆的即是他都不介意即是他摆得个存折就不见了人五年之后他说我终于领悟到了。咁领悟乜嘢呢就係、是、即係人嘅感情其实超越咗实际上话啊我花钱想娶一个人作伴啦或者係实际上有啲乜嘢希望有结果嘅感情原来真係有人係唔需要有啲乜嘢实际嘅结果就係、是、去帮助我嘅。相比起佢嗰个亲生父母会将佢一次又一次咁样变卖或者係卖俾唔同嘅人即係将佢要出卖自己去赚钱。咁小小丫头就会领悟到啊原来人真係会有某一种嘅互助或者係一种超越咗好多世俗嘅关怀喺里面。咁所以我諗呢个最终就係陈映真写作里面好重要一个精神同埋主题就係、是、三角恋係所谓嘅外省人即係话由内地去到台湾嘅人。小宋丫头係台东人係本省人。即係外省人同本省人嘅冲突其实到今日嘅台湾即係都有好多好複雜嘅政治角力仲係存在㗎啦。咁但係陈映真就係用佢嘅文学就係、是、文笔话俾我哋听有一种嘅人道主义或者係人天生嘅互助嘅精神係可以超越呢啲外省啊本省啊政治啊历史啊好多嘅大嘅包袱。令到最卑微的人都可以在人生最后会得到一种小小的哪怕是一种讽刺性的但是他自己感到很圆满的一种光荣。 嗯不知道呢看过将军族的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呢这一刻呢有同一样的感受呢就是明明呢我就跟黄念恩一样呢都是看同一篇的文章为什么他可以解读到这么多东西呢而我好像有很多空白在入面的呢 是你都解读到很多东西的其实故事背后啦或者是他的背景啦同我哋今日都会有好多关系。我自己就睇完将军族都会諗返起我几次即係去台湾嘅经验下就台湾真係一个好独特喺政治上或者文化环境上好特别嘅地方。 嗯其实除咗将军族之外呢你都喺度纠结緊啊仲有另外一篇文章都好想同大家去介绍可唔可以讲一讲呢篇文章 我觉得可以对照下陈映真另一啲系列嘅作品喺将军族就比较从乡土嘅背景出发啦即係啲小镇啊咁。咁但其实佢有一个系列就係叫华盛顿大楼系列咁就係写台北市里面嘅外商啊或者係即係西方文化对于城市嘅影响。就有一篇叫夜行货车嘅。咁夜行货车我自己觉得係可以同将军族对读嘅。即係话都系写小人物不过今次系写一个外资公司里面最低层嘅小人物。女性依然都系要出卖自己可能做一啲上司嘅情妇啊迷失咗自己咁样。咁但最后呢佢哋希望都可以搭一班夜行火车返返去南部返返去自己嘅故乡搵返自己嘅根源。呢一个都我觉得系可以系对照嘅另一个系列嘅陈映真作品。 嗯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